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2月13日星期一。安徽省旅游景区门票及相关服务明码标价规定近日发布，从3月1日起，参与服务应标示品名、价格、计价单位等，提供加工服务并收费的，还应标示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。数据显示，到2035年，乘坐飞机旅行的乘客数量将达到约72亿，是2016年的两倍。而航空旅行的需求量增长最快的，很可能是亚太区。预计未来20年，亚太区的乘客新增的数量将达到新增总量的50%。2024年，中国乘客数量将超过美国，成为全球最大的旅游市场。最后来关注旅游生活。三河市旅游局提醒您，要选择旅行社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齐全的正规旅行社，还要与旅行社签订书面旅游合同，再确认旅行社是否办理相关保险，是否安排正规导游，租用有正规手续的旅游用车，千万不要盲目追求低价旅游线路，谨防低价陷阱。这里是新闻整点听，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。水说，你看不见我的眼泪，因为我在水中。水对鱼说，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，因为你在我的心里。 吃过多少苦，等黑夜过了又日出。 真爱终会是永远，经典总会被流传。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。 9点正好，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你好，我是景森。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王菀之的《是爱》。 是快乐，是远方，月的几点钟，夜莺要绕道唱着田园牧歌。爱是哀愁，是贴近的靠近我的青春。我不能天色喜欢的人，爱是所有歌颂着的和声，铺天盖地祝福我们。是唯一不容许别人，你在我在你的耳边说没人懂的口吻。爱是不安，是情人慌张时有的遗憾，无法忍耐才是爱的表率。爱是嫉妒，是对自己最诚实的审判。谁在你身边都相关，爱是所有歌颂着的歌声，铺天盖地祝福我们。爱是唯一不允许别人，你在我在你睡前晚安的额头上亲吻。情侣手牵手，生死与共看透心。

去怪谁，请你不要再回到我身边，不我爱这滋味。我想爱谁，明天我就去爱谁，有话没有话泪。 张洪亮的《伊豆的舞娘》，接下来继续听到 3D010的这首《纸飞机》。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，待会儿接着回来。 王子骑白马，月亮不见了，还有那你总是追着一把又多傻，小时候的记忆毫无价。孩子们玩耍，双脚全是沙，笑声让我想起童年书架。那个他叫我折飞机的他好吗？纸飞机的折法藏在回忆陪我们长大，纸飞机快飞吧，快乐方法并不复杂，不问未来怎样多变化，保留着牵挂。 不复杂，纸飞机。 没等候，开了电视却没看着，只是怕沉默，总要搞得很疲惫才丢自己到被窝，怕心事辗转难眠，孤单来袭无处藏躲，重度寂寞的患者，怕出又跌落回忆的漩涡，我们曾经微笑揽着一起走，怎么会从此没落，连痛着想念的赛车，爱动弹不得，过去不去，未来不来，幸福跑哪了？越深情的越念旧，越念旧的越失落，时间在不停飞逝，频频回事，只为错过。重度寂寞的患者，有一张面具拉着假快乐，诚实的人匆匆，谁为我停留，关心谁好久不哭，怕一哭就完全在爱散场的时候，冷眼在被人疼痛，我更像是气球，祝你一次就会破，因为心里头慢慢都是虚空。的时候，谁为我把目光亮着？ 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0:00。

心里的话，别告诉他我还想他，恨总比爱容易放下，当泪水堵住了胸口，就要沉默到底谁有回答。我不爱，我不懂，我不懂，我的心早已掏空，真心话言不由衷，请告诉他我不爱他，笑着难过自我惩罚，强装执着一切挣扎，狠了心说真心谎话，别告诉他我还想他，恨总比爱容易放下，当泪水堵住了胸口，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，别告诉他我还想他，就让沉默代替所有回答。

相聚，这是我们永恒的悲剧。 情，冷暖相知，欢迎收听《天若有情》，我是海妮。

下反正明天就忘记，千万的聚会好 happy， 手拉手却永远轮不到你，场面绝对不会冷清，八卦话题最带劲，千万的聚会好 happy， 少了八九块钱自己失去心，戴上太阳眼镜就更年轻，今天一定要是最美丽，老了以后还是要继续，老婆小孩全都留在家里，下班就跳个舞来去参加，千万的聚会好 happy， 好 happy。 范晓萱是位百变的母女歌手啊，从刚刚开始出道那时候唱很多小孩子特别喜欢的歌，再到后来唱情歌，再到后来又有组建自己的 band， 变得非常的 punk， 非常的 rock。 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是羽泉的《与你相约》。 天就快亮了，我还醒着，梦总让现实插手去抉择，时间不多了，想告别却不舍，一晃一错过多少生活，不知不觉我习惯了欠缺，但不习惯没你的夜，我不疼就不要，不能叫做青春，终归要面对一切。曲折，现实总让梦做得不透彻，时间不多了，想告别却不舍，一晃一错过多少生活，不痛不痒不能叫做青春，我们直面眼前的一切，我们相约再多勇敢一些，任现实去暴雨肆虐， 直

有你才会有意义。把你唱进这首歌里，让我们的记忆流淌出旋律。 Sure.